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HK Peanut Butter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嚟啦，翻嚟啦，翻嚟啦！咁啊，即系今日就非常之唔好意思啦。咁啊，我哋即系呢个大军阀嘅团队咧，咁啊，即系有一个好沉痛嘅消息啊，咁啊，要向大家公布咁样样。咁啊，今日咧会少一把好重要嘅声音嘅。咁呢把声音，即系如果系咁沉痛嘅话，咁啊，梗系即系阿陶君王就缺席啦，要即系今日就。 咁啊，我哋不嬲嗰个后备嘅 jingle 咧，话整咧都未整好，就系、是、咧如果冇。陶君王喺度嘅大军阀就不能成为大军阀啦，咁系咩咧？系大军阀啊嘛，系咪？即系大军阀呢个节目冇咗土伯个收听率都非常之平稳嘅，因为其实大家都系听曹总嘅，咁所以就系我哋应该有个大军曹嘅， 唔好咁讲 嘅 节 目嘅。咁我发觉都冇做到， 我发觉其实呢个逍遥游都系噶，即使你唔喺度，有个即系呢、這个叫做翻版陶杰咁样样，即系嗰个礼拜如果系翻版陶杰搭阿老少都有你嘅，有你个名喺度噶个 jingle 都。 咁嗰個係逍遙遊啊嘛，老師係主角啊嘛，關咩事啫？你都完全係講緊另一回事，係咪？ 啊，咁啊，即係其實咧就我哋琴日 逍遙遊冇你喺度，係咪叫逍遙草啊？係咪？ 啊，咁又唔係啦，咁呢個冇可能，呢、這個就 嚇，係咪？ 啲人真係聽老蕭嘅， 咁咪就係、是、咯。但係啲人嚟到未必淨係聽土伯噶嘛。 咁唔係呢個都好肯定係聽土伯嘅，你唔好咁講。 睇下土伯嘅內容啦， 都係聽曹總。 好啦，咁我即係 總答土伯咁啊？點得咧？真係 咁啊！喂，其实话时话，即系喂大军阀开咁耐咧，即系起码由旧年啊前年，即系到而家咧，喂，我真系都未放过假，坦白讲啫。咁啊，咁啊，当然土伯就非常之重要啦，系咪？咁啊，其实今日咧就除咗我同马昌之外咧，咁头先都听咗把声啦，就系 Victor 啦，即系 你个吴 博啊， 你好，你好，你好。 咁啊，吴博今日嘅角色系非常之重要啊，点解咧？咁样样，因为琴日咧。即係其實或者係咁講，叫尋日嘅凌晨嘅時間啦，咁啊，即係有一個哇，好即係轟天動地嘅一個聲明嘅一個叫決議文，叫做香港前途決議文咧，就嚇、即係就登咗出嚟啦，咁樣樣，咁啊一登出嚟咧，哇，已經有好多人去即係去聯署簽名咯。咁其實呢一份所謂嘅叫香港前途決議文咧，咁啊眾所周知啦。咁其實係呢個叫做係香港革新論 係嘅，即 係團隊 方志恒同埋呢個黃慧倫咁啊， 係啦， 即係執筆嘅。咁咧另外有三十幾名嘅即係泛民主派嘅所謂中青代咧，咁啊又簽咗名嘅。 唔係你漏咗一樣嘢啊！香港革新論咧。咁啊，吳博咧點解咁重要咧？因為其實你都係團隊之一嚟。 我係團隊之一，但係我係即係啲 small potato 嚟嘅啫嚇。咁、雖然都有少少即係所謂內幕資料都少少知道 嘅。係啦，你都係方志恆嘅近身大都市委啊，係咪？咁所以依篇文嘅醖釀到刊登。到喺 Facebook 咧踢鳩咗呢一個青年新政同埋本民前，等到佢哋呱呱嘈話被泛民呢件事，咁就需要你係解下話啦，唔該。 係啦，喂，其實喂話是話，我都要講一樣嘢先，因為其實呢篇文咧登咗出嚟之後咧，咁我見到即係哇，即係已經一朝早起身已經周圍 share 啦。咁花生台唔可以執書噶嘛，係咪？我哋都要轉載噶嘛，係咪？咁啊轉載咗之後咧，咁啊就發覺咧。即系立场新闻呢度好奇怪、哦，咁啊有呢、這个即系叫做系咩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团，即系政党啦，即系有呢个公民党啊、民主党啊，即系 踢晒佢哋咁样， 有晒所有唔同嘅一啲即系青年政党啊，即系你众志又有系嘛、 啊？本民前又有 系啦，本民前有先大镬啊！咁啊，仲有呢个青年新政， 青年新政啦，咁 嗱。你话如果 Facebook 嚟讲咧，系叫踢啊嘛，系咪？ 系踢。 咁你哋系踢啊嘛。 我哋踢。 咁但系喺立场新闻嘅内文嚟讲咧，咁佢就系冇嗰个踢嘅井字噶嘛。 咁佢咪即系你睇到立场新闻个质素系几多咯？即系佢好似 highlight 就全部 highlight 晒 copy and paste， 咁咪濑嘢咯。 咁我以为佢冇错啦，即系其实我嗰嗱坦白 其实不过咧，香港花生都濑咗嘢，不过好在我即刻 PM 阿曹总， 系 纠正佢嘅错。 所以你话有个自己有喺度几好咧？你话？ 咁所以咧就见到咧就系、差唔多朝早咧，即系呢篇嘢周围 share 之后咧，呢、這个本文前就即系就着晒灯啦。喂，我几时有签过呢篇嘢啊？喂，你唔好老屈我好、啊。 系青年新政个声明咧，直情系讲明系被泛民嘅。 系啦， 呢件事系表示即系紧要发出呢个紧急声明系要愤怒嘅，即系佢哋话咧。個感覺就係咧，你話我係泛民咧，對佢嚟講咧係一個極大嘅侮辱嚟嘅。 咁好正常，因為本民前同青年新政，喂佢哋嘅存在就係要即係同泛民有一個距離嘅先，即係合理化到佢嘅存在啊嘛。 唔緊要，咁我想而家就係問一個問題啦。咁樣喺邊鳩個喺度負責踢人嘅係？ 咁啊，咁當然係即係王志恆踢人啦。 唔係嗱，其實咁樣講，講翻個次序先。其實你自己本身出呢個 post 咧，你香港夾新聞嗰個 page 咧。出呢個 post 咧，其實你下面你寫完嗰個 lead 之後咧，即係嗰篇短文之後咧，嗰、那個決議文嘅內容下面就係叫做 tag 呢啲咁嘅政黨啊嘛。係。咁立場新聞咧，佢就唔係以為 tag 嚟嘅，佢係以為嗰個聯署一部分嚟嘅。 係，佢以為係啦。 係啦，咁啊攋咗嘢啦。 係。咁、哎、我哋都承認係表達得唔係好清楚，呢個係真嘅。 你呢個 tag 其實係廣發英雄貼咁嘅意思。 其實 tag 咧就話係啦，叫佢哋留意有呢樣嘢出現，咁啊 tag 咗佢哋咯。 啊，哦，咁样样，咁、啊、所以就吓呢、啊這个即系你 Facebook 嚟讲就系咁样，即系咁容易摆乌龙啦，就系、是。 不过摆乌龙其实都有个， 但我想知道 错有错着。 嗱，因为咧，其实你见到啦，即系叫而家 show 翻联署，即系其实琴日中午之后联署之后，有冇新加入嘅一啲即系政即系呢个政界中人啦，佢自己加上、那个 list 系咪不断咁样加紧嘅先？我想知道系。 嗱，而家其实就咁样嘅，咁而家有30个人啦，咁其实咧有系有其他。即系人想继续联署啦，梁家杰你见到佢就即刻 share 啦，梁家杰就好想即系 好想侵一份， 佢侵一份嘅。咁、啊、但系咧就即系我哋而家个睇法就系话，希望咧都系年青一辈咧签咗先。 哦，即系你本身呢样嘢就系 discriminate 有个 target 喺度嘅，即系你个 target group， 你即系呢个你哋自己有个 agenda 啦，叫做系。系嘛？系咪咁讲？ 可以少少系咁啦。咁之后咧，应该会即系我嗱，即系你要问，真系要问方志恒先知。我都系从佢嘅得知，就应该会第二轮嘅开放咧，就所有人都可以，即系佢做联署嘅咁样。 先老一辈嘅，咪北东嚟嗰啲，喂五啊几岁人噶咯，都叫后生。 唔系，咁佢嗰啲叫做系咩啊嘛？嗰啲 中青代。 唔系 中代啦。 即系呢个情况咧，就等于咧，即系当年 咁佢喺个政坛嚟讲都算系新人嘅，啱啱当选 系啦。 大佬落咗嚟半年就已经做低咗嗰个老民建联。 咁你错有错着系有啲乜嘢 错？错着就系、是、即系你逼住即系本民前或者青年新政都一定要 夹佢哋 回应咯，即系同埋香港众志都要回应咯。 咁、但系嗱，我哋问翻最原初嗰个问题啊，呢篇嘢系酝酿咗几耐？点样嚟？同埋点解会唔会系？用緊要時機去出， 即係如果嗱我咧就我知道有呢份嘢嘅時候咧，咁其實已經起草咗噶啦。 嗯， 咁其實咧就係、是、 起草嗰陣時，你自己有冇參與討論嘅？ 我冇參與討論嘅，係啦。咁只不過係嗱呢份嘢就係方志恒同黃慧麟佢兩個咧就起草嘅。咁佢哋起草咗之後咧，其實佢哋咧就去走訪唔同嘅泛民黨派咧、就去即係揾人想去揾人支持佢哋，即係去聯署咁樣。 咁似當年戴耀廷。 系啦，系啦，类似，冇错，冇错，类似。 佢冇揾我哋香港民进党 吓，咁、我同佢讲声， 我唔明白。 即系因为嗱，你用呢个前途决议文呢几个字咧，其实琴晚我喺老萧度我都即系解释过。你上网 search 呢个前途决议文咧，好大机会咧就唔系 search 到呢一篇文嘅， 就系台湾啊嘛。 你 search 到呢个民进党， 冇错冇错。 喺1999年五月嘅时候咧，嗰篇台湾前途决议文，因为嗰阵时嗰个时代背景就系、是、2000年陈水扁就。即將會去選呢一個總統，咁民進黨嗰陣時候所謂嘅即係台獨綱領咧，係備受挑戰嘅，即係話你民進黨如果陳水扁選到總統嘅話，你係咪會執行呢個台獨綱領咧？咁樣，咁所以咧嗰陣時候結果民進黨咧喺個理論上邊或者個論述上邊，鬱敏最中意講噶啦，個論述係點樣完備佢選呢、這、一個選到呢、這、一個。中华民国嘅总统系唔会即刻去推展台独，但系又可以满足得到一直以嚟支持民进党嘅支持者咧，咁、所以就有一个台湾前途决议文。咁当日民进党点讲咧，就系话咧，其实咧佢哋所谓嘅台独运动系咩咧，就系话令个台湾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嘅国家。 系 而咧台湾 成為一個獨立自主嘅國家咧，係咪真係要以台灣為國號或者叫台灣共和國咧？依樣嘢咧其實係不重要嘅。 嗯， 最緊要咧係台灣咧係咪一個即係自主嘅人民自主自決嘅國家？咁所以咧，如果陳水扁可以上到台嘅時候，佢哋嗰個方針就係點咧？就話依個國台灣已經係一個國家啦。 係， 依個國家名叫中華民國。 咪即係我覺得 咁而即係所有要改變中華民國嘅現狀嘅方嘅提出嘅話咧，係需要咧由台灣全體人民咧係要公決，即係公投咧係去改變嘅。咁所以其實即係根據呢個台灣前途決議文咧，我哋香港民進黨其實都寫咗入去民進黨嘅最高黨綱入邊，就話如果香港要改變一國兩制或者改變香港嘅現狀嘅話，都係全香港市民同意嘅。Which is 其實呢樣嘢，我哋呢個黨綱係喺10月13號已經公布咗嘅。咁所以咧，方志恒係抄鳩我哋嘅，屌你老母！ 係咩？ 係係啦，依樣嘢就係民，根本就係民進黨嘅黨綱嚟嘅。如果你講緊係即係香港前途決議文最核心嗰一樣嘢，香港前途決議文你其實又分咗四點 啊嘛。呢啲嘢都係好似㗎啦，講真 就係講緊話而家基本佢哋承認基本法，但係基本法咧入邊係有條文係需要修改，修改咗基本法就可以完善香港嘅一國兩制，保持香港嘅自由人權、法治唔會退色啊嘛！呢個第一，第二就係講緊頭先講咗好耐嘅香港係需要全體人民自決啦。第三點咧就係即係定義咩叫香港人，而第四點就係堅持和平非暴力抗爭啊嘛！咁呢個就係你哋前途決議文嘅即係所謂提出嚟嘅主要嘅主張。嗱，基本上咧我諗嗰個意圖咧，或者你揾泛民聯署咧嗰個背景好明顯噶啦，就係要回應。即係本土派嘅挑戰啊嘛， 係呢、這個一定 係啦。咁呢個其實都係同我哋民進黨一直做緊嘅嘢啊。我哋民進黨提出嘅口號就係活化泛民，道正本土啊嘛。道正本土嘅對象亦都包括泛民在內噶嘛。要唔要活化班冚家產啫？係咪先？ 唔係，就算係即係我見到即係呢個方志恒啦，咁佢揾呢班即係泛民嘅一啲中青代咧，即係其實去聯署咧，我見到有個 preference 喺度嘅。即係我唔知呢個 preference 咧，其實係自己去揀啦，定還是係即 係口味問題？ 即係我唔嗱，即係你好明顯見到嘅。你真係認真去數嘅話咧，公民黨嘅參與度咧， 冇錯， 係絕對係即係個一致性係好強嘅。 係， 喂，你見到就係話，喂，你頭先講北東尼啦、梁榮敏啦，係嘛，即係陳淑莊啊、陳真建超啊、曾國峰啊，喂，呢啲所有即係包括楊岳橋呢啲啦， 岳橋啦， 呢啲所有即係你噏得出名嘅一啲叫做係公民黨嘅一啲新進啦。系全部都有咁滯 嘅，系啊，全部都有。 咁但系民主黨咧，民主黨你除咗你見到就係話叫呢個係 趙家賢咯， 趙家賢啦，即係咁趙家賢其實佢自己都有佢自己嘅嗰個代表 蘇爾文啦， 嗰個標誌性作用，因為其實趙家賢 蔡宇龍啦，仲有 民主動力嘅召集人嚟噶嘛，係咪？咁所以其實佢都係即係泛民嘅一個 icon 嚟嘅都算係。咁但係你睇翻落去，點解唔見我哋嘅即係歐軒嘅咧？嗱，點解又唔見即係呢個起碼呢個南區三寶嘅咧？即係包括歐軒在內嘅咧。 嗱，據我所知咧，咁方志仁其實咩人都有揾嘅。 係。 咁當然有揾，即係民主黨當然係歐羅軒啊，羅建熙啊呢一啲有揾啦。咁但係佢哋冇選擇，即係聯署。 即係佢啲南區四天。 咁你都估到可能係即係民主黨內部有啲阻力咯。 係有啲阻力啦。咁但係其實阻唔曬噶嘛？你見到好明顯就即係如果你見到阿趙家賢都有份嘅話咧， 因為嗱趙家賢，你見到趙家賢同埋蔡宇龍咧， 係 我唔知佢哋兩個係咪仲係中委，因為佢哋以前係曾經係中委，而蔡宇龍咧係做過中常委嘅。咁但係而家已經唔係噶啦。咁究竟即係佢哋，我諗佢哋而家已經唔喺民主黨內部權力即係架構裏面，佢哋已經唔係一個最主流個當權派嚟嘅。咁你見到其實係噶，即係你見到民主黨裏面嘅最當權嘅當權派咧，其實冇乜人喺度聯署嘅。咁我諗，咁我唔知佢哋點解內部會咁啦。咁但係佢哋 係工黨都係嘅，工黨你 工黨都冇啊，係 啊， 係 啊， 咪白鴿而家個狀況似係咩咧？佢係對任何呢啲咁嘅即係大型嗰啲聯盟性政治， 我諗其實即係你諗一諗到啦，就係因為民主黨嗱仲係有啲大佬，即係例如張文光啊， 吳博嗱，你俾我估一估啦，即係我自己嘅猜想，即係我自己嘅 speculation， 即係其實啱唔啱啦？嗱，因為其實咧，即係你叫香港夾新聞，即係方志恒咧，其實佢即係香港啦，即係你除咗呢一個叫做係 決議文之前咧，都有個代表作，就係、是、叫做係夾身保港啊嘛，係咪？即係嗰個叫聲明啊嘛。咁你去到由夾身保港去到而家呢個即係香港前途決議文咧，佢都有一個濃厚嘅一個叫做係台灣，即、就、係、是、以前即係、就是、走過路嘅一個色彩喺度嘅。咁而即係、就是、一致者就係在於咧，其實係。嗰、那個歷史意義就在於台灣咧，係急需要係即係去中國化， 嗯， 甚至乎係即係去即係大中華包袱化啊嘛， 係 係咪？咁而家即係我哋見到就係話呢個夾身論，唔係即係呢個叫做係香港前途決議文啦，有幾樣嘢其實係講咗出嚟嘅，係重點講咗出嚟嘅，譬如就係話嗰、那個叫做係。扬弃咗以前嘅叫做系民主回归路线啦， 系啊。 咁民主回归路线呢样嘢咧，咁啊土伯今日唔喺度，咁我只能够我就代言啦， 系、 嗯、 系。 咁因为民主回归路线呢样嘢咧，呢、這个从来都系个伪议题嚟噶嘛。 阿萧生琴日讲过啦，我听佢讲过。 即系呢个阿老萧又好啦，土伯都好啦，阿土伯自己都认咗啦，佢自己真心吹箫噶嘛，其实系，即系其实佢自己都即系同佢谂法一样噶嘛，即系呢个关于呢一个叫做系。民主回归论呢其实是一个伪议题，佢哋真心唔相信，而且觉得呢个被屈嘅，其实係。喂，从来香港人就唔系自己系积极去即系支持呢个叫做系以民主嚟回归，即系民主抗共系反而系即系比较适当。或者如果你要硬系要讲民主回归嘅话呢，咁你前面不如加两个字啦，就系叫不如啦。即系不如民主回归啦，点解叫不如民主回归先？就系因为我哋系冇任何嘅话事权，关于香港嘅前途嚟讲，我哋系冇任何话事权，咁所以不如民主回归啦。即系你喺呢个咁无奈嘅一个接受，即系俾变咗就系话咧，即系俾而家嘅八九十后啊攞嚟鞭尸嘅一个名词，就叫做民主回归论。咁呢樣嘢呢就對即係上一代呢叫做老泛民嚟講啦，其實好唔公平嘅。咁但係當然有啲真心交啦，即係譬如好似阿何俊仁呢啲呢，就真係真心相信呢樣嘢㗎嘛，係咪？ 其實我諗我唔即係當然你何俊仁係啱啦，但係唔止嘅，因為你見到即係泛民政黨呢，佢每一年六四佢都係非常積極動員參加嘛。即係其實佢有一個潛台詞啦，即係可能一個遠即係個好長遠嘅理想啦，就係、是。即係佢哋覺得自己係喺啲民族上，佢哋覺得係中國人嚟嘅。咁點解香港而家要同中國區隔一個兩制？因為中國仲係一個專制國家嘛，而且經濟上仲係落後於香港嘛。咁如果當中國自由民主化咗，經濟上又追及香港咯，咁有一個即係遠大嘅 vision， 就係話最後咧香港同大陸咧要即係融合埋一齊嘅，因為大家都擁抱自由民主嘅即係價值啦。 唔係，其實呢個係阿森順嚟嘅，即係其實係在於一個叫無奈接受底下嘅一個叫做係希望係咁樣。 其實佢哋係仲有個野心喺度嘅，即係面上咁講就係、是、喂，佢哋係 建設民主中國。 係啦、 喂，咁既然即係其實係香港係處於一個叫做係民主改革嘅前沿，即係或者係叫做係試點，叫政治試點嘅話，咁變咗即係你香港嘅野心就在於呢度啊嘛。即係變咗以前即係深圳嘅角色叫做係即係作為一個嚇、啊、經濟改革嘅試點，而家你就香港就作為一個政治改革嘅特區啊嘛，係 啊， 係咁、但係即係你見到啦，就係話呢幾年發生嘅事，由劉俊濤開始嚇、跟住咧就呢、這個622公投所觸發嘅831嘅事件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就係話，喂，你再抱有一個叫做係民主抗共。嘅一個想法係， 或者建設民主中國嘅一個嘅， 係啦，非常之天真啦。咁但係， 唔係咁啊，吳博，你同唔同意即係方志恆同埋黃偉麟呢個敘述先？因為即係琴日老蕭鬧得好惡嘅，即係話呢個學，如果作為學者嘅水平嚟講，你講民主回歸呢個描述嘅話，其實根本係 factually 係錯嘅，係。 係啦，你作為學者嚟講，你要起碼本有一個求真嘅一個執著啊嘛，係咪？如果你連個 fact 都錯嘅話，你點能夠 make sure 你以後唔會重蹈即係上一代嘅覆轍呢？ 我諗民 係咪先？ 我諗唔係。 嗱，我哋有兩個吹簫方喺度。 我諗民主回民主回歸，即係你起碼見到頭，即係頭面嗰啲人物，其實佢哋曾經講咗啦，即係你。佢六四，佢每年都參加六四，其實想建設民主中國，其實全部民主即係泛民黨派，起碼都會動員啲人去。咁其實佢哋想建設一個民主中國啊嘛。咁。 咁佢哋點解會民主回歸？就是、香港要民主曬民主政制咁去回歸嘛。 而家打個叉先，即係咧泛民黨派而家動員市民去六四咧，係因為呢個係全年一個好重要嘅籌款嘅機會。 咁呢個當然啦，即 係籌到個款先至咧，先係 實際上當然係咁啦。即係咁，但係表面上 連反動員六四嗰啲人都要去維園嘅。即係當年呢、這個粵公民嗰啲都話叫 係 要去到維園門口宣傳，叫人唔好去六四噶嘛，照擺個籌款箱喺度噶嘛， 係咩？ 係啊， 唔係咁你舊年何志光都係噶，何志光追擊呢個仁哥，其實都 唔係咁佢入去，佢入隻身入去維園就想。即打柒人哋，叫俾人擁抱翻轉頭啫，係 嚇。咁不過唔好講得咁遠啦。 公布啲講，不過講真，擺籌款箱。 嗱，如果即吳博頭先講到就係話，喂，咁你叫六四集會真係嗌過噶嘛？叫建設民主中國呢個口號你係講過啊嘛？你真心相信呢樣嘢噶嘛？喂，咁確實係。即如果你話對於民主黨嗰扎人嚟講，佢係。咁所以你正正就係解釋到點解就係話，關於而家你一個叫香港前途決議文啦，佢哋咁即係咁即相對嚟講。冇咁積極去參與，就是、因為有個大中華包袱喺度， 有個包袱嘅，呢個係真的。 你就係見到即係、就是、民主黨嘅元老同埋公民黨嘅元老對呢一個決議文嘅反應，嗰、那個反差亦都係相當之大啦。即、就、係、是、民主黨冇一個元老係對過呢個決議文表過任何態嘅。 有阿李華明，我睇過啦，我如果冇睇錯，就係佢好似 D 一百裏面咧有一個訪問嘅。咁我冇聽個訪問，但佢有個簡介嘅對呢個訪問，就話係一個世代嘅差異咯，即係呢樣嘢，即係簽咗呢、這個簽咗呢個決議文嘅人同舊嘅泛民嘅元老係有一個世代嘅差異嘅，呢、這個就係李華明講嘅。 咁如果啲泛民一部分人寫係點樣咧？好似唔見佢哋咁樣嘅， 咁 甚至唔存在喎，想講。 唔係咁，但係就你見到公民黨，你係梁家傑咁樣樣啦，喂阿傑哥咧。即係有少少酸酸地嘅，因為即係佢自己 share 呢個決議文嘅時候咧，即係佢就偏偏自己係冇得簽喎，呢個嘢係咁變咗、 這 個。喂，你叫做係叫啲人去聯署嘅時候，係咪專登排佢一啲叫做上一代嘅老屎忽㗎？其實 呢、這個我聽即係嗱我。 你哋聽嘅啫，唔明嘅。 方志恒啦，我冇真係我冇發言權。咁係即係我諗係想即係製造一個即係印象，就係一班新嘅泛民，一班新嘅人出嚟，有一個新嘅氣象。咁我哋簽咗先，跟住咧再去有老一輩嘅人咧，第二輪再有即係聯署嘅時候，再冧啲人落嚟咧。咁就有一個即係 image 就出嚟，就係一個革新嘅 image 出到嚟咯。 嗱，不過。既然阿吳博都有聽阿老蕭啦，咁樣我哋就唔需要講咁多廢話啦。即係 唔係咁都要講俾啲即係冇有聽嘅。 第一點，老蕭 question 嗰個香港人嘅定義啊嘛。 係啊， 即係吳博，你又點睇？你同唔同意咧？係即係佢咁樣寫香港人嘅定義。 係啦，即係嗰個 core value 啊，即係你話佢自己覺得你寫一樣嘢咧就好冠冕堂皇嘅。所謂冠冕堂皇者咧，就係話咧啊，你認同香港嘅價值。認同香港嘅即係主流價值啦之類嗰啲嘢啦。 咁老師要問一個問題啦。嗱，而家民建聯嗰啲人，外港嚟嗰啲人咧，絕對唔認同香港嘅主流價值噶。佢哋覺得香港唔應該有法治，香港唔應該有民主。 咁係咪唔應該俾嗰啲人投票咧？ 嗰啲係咪香港人咧？ 係啦。 嗱，因為你如果睇個即係革新論咧，咁其實最主要嗰、那個我哋認為啦，即係綜合到出嚟嘅最主要香港核心價值咧，就係、是、呢個自由同埋多元。咁其實呢、這、一個。咁你香港人當然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啦，有即係擁抱自由嘅價值啊，你可能有唔同嘅族裔，有唔同嘅宗教咁樣，你有唔同嘅信仰咁，但係你都係有一個香港人覺得自己香港人身份認同，咁呢個咪就係即係香港人咯。咁其實呢、這、一個點解要講呢樣嘢？因為呢樣嘢就係對比起大陸啊嘛，大陸就係一個唔多元、唔尊重自由嘅一個地方啊嘛，而香港尊重多元同自由，咪就係香港嘅即係核心價值咯呢樣嘢。咁你頭先講咗有唔同嘅即係有唔同嘅意見，咁呢個係香咪就係、是、香港就係咁咯，就係、是、有唔同嘅意見咯，就係、是。 咁、如果你話即係尊重多元，就係、是、呢、這個你哋接受嘅所謂價值啦。喂，咁其實你都講曬嘅喎，即係你或者咁講啦，就係、是、叫做係話。叫做系唯我独尊嗰啲人咧，你哋就唔接受嘅，系咪？因为你唯我独尊嘅人咧，就其实就系本身就系唔相信多元噶嘛，系咪？ 唯我独尊，咁但系佢有冇话即系做到一啲嘢出嚟，系令到人系令到其他人即系可能 用啲暴力手段，但係剝奪咗人哋嘅自由嘅，咁呢啲就 因為 可圈可點啦。 即係老蕭呢一個問題，其實都同我嘅問題都係一樣嘅。而我進一步係覺得咧，係呢個革新論嗰依一點啊，香港人嘅身份認同依一點咧，係比所謂嘅即係現時嘅即係本土派咧、激進派、勇武派咧，牽住鼻子走嘅，係因為大家都好著力、好落力咁去定義香港嘅身份，或者香港人究竟係個 definition 係乜嘢？咁但係其實從來香港價值就唔係去定義邊一個係香港人噶嘛，係咪啊？你落嚟，你潮州落嚟又好，你上海落嚟又好，你落到嚟，你講啲唔正嘅廣東話，去淡仔嗰啲嚇落嚟嗰啲落單嗰啲阿姐咁樣係。咁我哋唔會去叫去走去問佢係咪究竟你認唔認同香港嘅核心價值㗎嘛？佢只要落嚟嚇，佢肯融入呢個香港人嘅生活入邊嚇，佢或者佢想嘗試，佢雖然講得唔好正都好，佢嘗試肯講廣東話嘅咁樣係，咁當然我哋就要尊重佢作為一個香港人嘅權利嚇，無論即係攞福利又好，投票權又好咁樣咁嗱，老師仲要提到一個例子就係話咁，你好多啲印度人或者即係印巴裔嘅人咁喺香港。咁佢哋真係唔係好理香港嘅政事㗎喎，係咁嗰啲人咁你會唔會已經係 exclude 咗佢哋，而呢樣 exclude 咗佢哋呢個咁樣嘅分類嘅方法，其實就已經中咗即係所謂而家本土派嘅一個定義香港或者定義香港人嗰種嘅問題啦喺度，即係亦都我哋民主黨認為需要度正嘅一樣好緊要。 嗱啱先，嗱咁我都睇翻嗰個決議文啦，我都認真睇翻呢個決議文，我立立即係嗱佢就其實佢就最主要講點解要講香港核心價值呢樣嘢，或者係香港人嘅文化價值呢樣嘢，因為佢要證明到香港人係一個獨特嘅人民，即係個 distinctive group。咁你有 distinctive， 你香港係一個獨特嘅政治社群，一個 distinctive group 咧，咁你先可以有一個自決權噶嘛。咁而家因為我哋想推一樣嘢就係個內部自決權啊嘛。咁因為你根據即係國際法嚟講，你香港要 qualify 有一個 self-determination 嘅呢一個嘅權利嘅話咧，無論你係即係外部自決又好，即係獨立又好，定係內部自決都好啦。你都要證明到香港嘅人同大陸人咧係唔同嘅一個 distinctive group。咁我哋點去定義一個 distinctive group 咧？除咗係人佢自己嘅自我認同之外咧，另外就係一個叫客觀嘅驗證，就係佢有冇同樣嘅歷史啦、文化承傳啦之類咁嘅嘢。咁當然呢啲嘢係比較係模糊嘅， 係 ，即係你唔能夠要求每一個人都有同樣嘅歷史記憶或者係宗教文化定傳咁，但係你起碼成啲扎人整體嚟講，你仲一個外人整體嚟講，呢一扎人其實係有普遍嚟講有相似嘅一啲歷史文化承傳嘅，咁你咪可以 唔係或者咁講啦，即 係 阿吳博技術上嚟講咧，即係如果你係向呢、這個聯合國係要求咧，即係做一個咁嘅內部自決嘅時候咧，你咁嘅界定，即係嗰個技術上之難啊，就在於咧，即係如果係嗰個叫價值優先嚟講啊，因為有好多叫做係 de facto， 即係或者 legally 佢自己已經係一個公民身份嘅人，即係已經有咗香港身份證噶啦，即係譬如好似邊啲人咧，即係趙薇咧，佢有香港身份證喎，但佢。喂，好明顯佢真係唔係一個香港人啦，係咪？即係你唔會覺得佢係一個香港人嚟㗎，係咪？佢長年係居喺大陸㗎喎。咁但係呢，即係喂，湯唯之所以唔同，佢又真係好認同香港嘅價值㗎喎，佢又好主動去學廣東話㗎喎。即係你見到就係話今時今日呢，即係其實呢嗰個現實嘅情況就係咁樣，有好多人攞香港嘅公民身份呢，其實是一個隱性公民嚟嘅，即係你唔講呢冇人知嘅，其實係。系咪？即系好似巴拿馬文件都好似揭示咗有啲人咧，其實係原來即係香港身份證噶嘛，又係係嘛？即係呢樣嘢就係技術上之難啦。咁樣表決嘅時候，你如何去 exclude 呢啲人咧？即係技術上係好困難呢個係。 即係如果你話香港有公投表決，咁你咁當然冇法 exclude 啦。你有身份證，你有登記選民嘅話，咁你就一定要去俾佢公投噶啦。但只不過 今次時間差唔多，咁啊轉頭翻嚟再慢慢傾。 OK。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 Peanut.com， 我係譚志強。